淡流露了，不需太多虚伪。请我吹熄了火花，穿了衣，打了呔，轻松地离去。请你不必太紧张，一宵已不是前卫。准时作笑的故事，倘有寂寞夜有共聚，不需稀奇什么。梦幻快些放低，洒脱地让旧事尽数焚毁。爱似是游戏，再没有诺言，一生跟一世，难为自己。爱似是游戏，说为我泪流多么的虚伪。 是作笑的故事，倘有寂寞夜有共聚，